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多云转晴，23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给新入伍大学生的回信在青年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播出做好教育扶贫，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俞正声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64次主席会议， 王岐山会见柬埔寨副首相。 张高丽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把握定位，科学谋划，精心组织，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中办国办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 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全面联通，全国近90%3级定点医疗机构连接入网。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的主旨演讲，强调中国愿同各国政府及其执法机构、各国际组织一道，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央广记者马闯、潘毅报道。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在演讲中，他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成立近百年来，为凝聚世界各国警方共识、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相信这次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安全稳定做出新贡献。习近平就加强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提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单者一折，重则难推。当今世界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大国具备更多资源和手段，应该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同时要支持和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习近平提出的第2点主张是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 当今世界安全形势十分复杂，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及专门力量发挥积极作用，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不断提高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第3是要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 对同一性质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反恐、难民、疫情等问题，不能根据本国眼前利益对别国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章程，认真履行打击跨国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不断完善相关国际规则，确保国际秩序公平合理，人类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还提出要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 全球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多亿人口，已经成为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地球村。安全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认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大国要在安全和发展上给予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大支持。 习近平强调，让民众享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生存生活环境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为世界安全稳定做出的贡献。中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始终积极参与并倡导国际执法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赞赏国际刑警组织为维护世界安全稳定做出的努力，将继续支持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未来五年内，中国政府将采取以下实际行动来支持国际刑警组织。一是加大对国际刑警组织全球行动支持力度，支持国际刑警组织在反恐、打击网络犯罪、打击新型有组织犯罪领域每年开展3次全球联合行动。二是加大对国际刑警组织执法能力建设支持力度。三是支持国际刑警组织提升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 习近平最后指出，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需要各国为之不懈奋斗。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业界热烈反响。央广记者潘毅、马闯报道。 习主席在演讲中强调，当今世界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中国愿同各国政府及其执法机构、各国际组织一道，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伊克巴尔表示高度赞同。 我非常赞同习主席的这个说法，我觉得现在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唇齿相依的。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希望和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友好的合作，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问题专家李伟认为， 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是看到当前我们国际社会所有矛盾问题产生的一个根源，有针对性提出来的，超越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也跨越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是关乎人类命运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观念。 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境外追逃工作取得实质进展，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人身财产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意大利公共安全局副局长、刑事警察总监安东尼诺·库法洛说， 中国在现在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比如说以我们意大利来说，就是有中意联合巡逻，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举，相信中国的这些警察同事们也是能够很出色地完成很多国际性的任务，然后今后在更多的领域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23号给南开大学8名新入伍大学生回信，肯定了他们协笔从戎、报效国家的行为，勉励他们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连日来，习近平的回信在座座新兵营中引发热烈反响，进一步激发了部队官兵，特别是新入伍战士强军兴军的训练热情。央广记者李林、刘晨、王立军报道。 在北部战区陆军谋旅，南开大学入伍新兵贾兰军没有想到，在走进军营的第一个晚上，看到了习主席给自己和同学的回信。 从新闻上、报纸上都能看到整个国家的那个国防力量在进步嘛，大力招收我们大学生士兵，整个往信息化、高科技啊那帮发展，尽快掌握那些装备，既实现自己的一个军旅梦吧，然后也要为国家的强军梦助力。 据了解， 八名大学生中有四位服役于武警安徽省总队新兵团。在接到习主席回信后，安徽总队新兵团合肥支队的新兵胡一凡激动不已。 在收到习主席的回信后，我第一时间电话通知了曾是抗美援朝老兵的老爷，老人家在电话里显得非常的激动与高兴。习主席的回信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能够鞭策我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将习主席的关怀转化为自己在军营当中不断砥砺奋进的力量。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医疗扶贫和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大对因病致贫群众的救助和帮扶力度，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在他考察过的安徽金寨县大湾村、河北富平县骆驼湾村和甘肃临夏布棱沟村等地，村民看病、孩子入学都得到更好的保障，农村的社会面貌改善，村民的脱贫劲头更足。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第八篇，做好教育扶贫，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采制央广记者何鹏、孟晓光、白杰哥。 去年四月二十四号，习近平走进安徽金寨县大湾村68岁的贫困户汪能宝家，问起他老伴儿的身体状况。老汪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当时主席来问的比较详细，问我身体的情况、生活情况嘛。我家属得高血压，我得了呼吸中的病嘛。 听说老汪的爱人有高血压，老两口一年的药费要花5-6千块钱。习近平说，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问题时有发生，扶贫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兜底措施，在医保、新农合方面给予更多的扶持。三个月之后，安徽省建立了贫困人口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的综合医疗保障新体系。去年底，老汪被查出胃癌，前前后后花了接近10万元。不过政策一兜底，他自己只掏了10000块。在习近平2012年底考察过的河北富平县骆驼湾村，村民唐荣斌多年担心的医药费问题也得到改变。 所以总书记来，对我的这个变化也很大。给有说，因为我身体不好，这前几年个住院，就是命大命的，咱就个30万了吧。 30万。 哦，总医生，我觉得这还不如死了也挺好。这个总书记来了以后，觉得活的比死了好。 哎，就有信心了。 哎，就是那么回事。 从2015年到2016年，富平县先后试行对参加新农合的大病患者和特殊慢性病患者再补偿，以及对60岁以上参合人员县域内住院治疗发生的合规医赔费用100%补偿。除了医疗，习近平也关心教育问题。在甘肃临夏东乡族自治县的布棱沟村，第一条公路正在山坳里建设，路边还建成了一座崭新的6年制小学。校长张学虎说，如今村里的小孩不用再到14公里外的打板镇去上学，他们有了自己的新教室、操场，还有上课用的电脑。 2013年习主席来了之后，很多学生就转到布棱沟小学了，现在6个老师6个年级。然后我们这个老师教师队伍比较年轻化，以前他们可能是这个女童啊，他们10几岁就不让辍学了，但现在没有一个辍学生。 我讲我身体只要渐渐刚刚的好转了，我请主席放心。 脱贫不是他的主要的， 对，奔小康是的，哎，增收支付才是主要任务。 就到那一天，当他习主席来那一天。 对因病致贫群众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 我们那个教育也很重要啊，孩子们不能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就一开始就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条件。教育跟不上就是世世代代落后， 就是吧。 学一技之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很长远的保障。 在党的19大召开之际，由中宣部等4部委联合主办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拉开帷幕。展览安排设计了10个主题内容展区和一个特色体验展区，全面宣传展示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展区 充分运用实物、模型、互动体验等多种手段和元素，立体化、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五年来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走进展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单元，几个胖嘟嘟的机器人正在回答来客的问题。 你叫什么呀？ 我的名字是暗管提醒机器人。 你是做什么的？ 我的业务能力很多，主要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人或者是诉讼代理人和当事人的接待工作，我都能胜任。 这个家伙并不是吹牛，他是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已经上岗的案管机器人，他能像小秘书一样辅助检察官办案。在司法系统内，这样便民利民惠民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多，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明显增强。中央政法委法治建设室副主任孙晓芳： 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到来，为司法改革和政法工作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政法机关抓住机遇，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提高办案质量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展览还集中展示了五年来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比如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改革、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孙晓芳： 这些改革使司法权的运行更加符合司法规律，司法人员管理更加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和履职要求，更有利于从制度上防范冤错案件的发生，防止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以及司法权的滥用。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64次主席会议，会议决定10月30号至11月1号召开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题是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议程草案将提请第23次常委会议审议。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审查工作细则，对全国政协下一阶段工作作出部署。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会见了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世玉应。俞正声说，今年以来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双方就把握中越友好大局、深化全面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今后一个时期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全国政协愿与越南祖国阵线加强交往，深化参政议政经验交流，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和民间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常委、副首相兼议会联络与监察部大臣梅森安。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规划建设有关工作。张高丽强调，要牢牢把握河北雄安新区功能定位，按照顺应自然、尊重规律、平原建成的要求，体现中西合璧、以中为主、古今交融城市风貌特色，努力编制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国际一流的新区规划。要抓紧研究启动对接工作，积极稳妥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统筹协调，努力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展、融合发展。要加快推进交通体系规划建设，促进新区和北京直连直通。要充分体现自然风貌，编制好白洋淀环境治理、成片植树造林和生态保护规划，确保新区蓝绿空间占比70%以上。要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新区规划建设与当地历史文化传承有机融合，相得益彰。要继续做好管控工作，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保持新区社会和谐稳定。要抓紧研究先行启动一批符合新区定位和规划方向、现实急需且条件成熟的重点项目，争取在交通基础设施、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文化保护等领域率先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新闻和报纸摘要播出系列节目，解读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成就。今天请听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今年7月，中央纪委公开曝光6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的典型案例。 湖北省档案局副局长李宗春因分管单位公款旅游问题被问责，海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福国轩党组成员。 像这样点名道姓公开曝光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问责案例，在中央纪委及各级纪委已成常态。中央纪委党风政风迁都室副主任郑振成： 这几年问责的力度持续加大，问责的领域向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各个方面拓展，问责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更加的凸显，广党治党的利息作用得到了发挥，强化问责成为广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 为了夯实广党治党责任，中央纪委负责同志约谈部分省区市、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中央企事业单位和中管金融企业党委党组书记，吩咐各地约谈督促指导，狠抓主体责任落实。郑振成介绍， 在坚持约谈、签字背书、数责数联等做法的同时，多个地区和部门推行了主体责任清单的制度和履职留痕的制度，把责任转化为具体的可以操作、可以考核的具体的措施，保障了责任的落实。 2014年1月到2017年8月，全国共有6100多个单位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300多个纪委纪检组和6万多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2016年7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正式实施，更彰显了从严管党治党的坚强决心。 各级党组织必须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管好党、治好党，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应对各种重大的挑战，抵御各种重大的风险，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天眼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南仁东于9月15号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2岁。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昨天举行南仁东先进事迹报告会，缅怀这位优秀科学家，学习他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和敢为人先、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位于贵州的500米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人们称之为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作为 FAST 的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将全身心倾注于这个超级天眼中。报告会上，国家天文台党委书记、副台长赵刚在发布南仁东先生的先进事迹时说，他用自己不变的激情带领着一众科学家共同走过了22年漫长而坎坷的逐梦之旅。 从1994年持续到2006年，工程选址工作整整持续了12年时间。从选址到2016年 ，FAST 的正式建成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22年支撑它的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是它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没有用语言教育过我们多少次。 我还记得他生病我去看的，他还说。你们不用来， 对国家、对单位、对事业都有超强的责任感，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南仁东生前的同学、同事、学生等科研工作者们通过讲述自己亲身经历，深情缅怀这位科学家的事迹。500米球面射电望远镜已建成整1年的时间，当在贵州深山里的射电望远镜正慢慢张开天眼探索宇宙的时候，南仁东先生却闭上了双眼。国家天文台500米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张曙新说，南仁东先生的遗憾是没能亲眼看到项目产出突破性成果。 这个望远镜你看是去年9月25号落成启用的，我们经过1年调试，那么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我其实我还想他更多的我能看到，就是我们出大成果，因为他的这20几年他的心血就完全是放在这上面的。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根据方案，到2020年，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基本完成，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国家公园总体布局初步形成。方案明确，我国的国家公园体制以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为基础， 以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目标。 央广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方案明确了两步走的建设目标。到2020年，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基本建成，互联互通的技术市场初步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的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到2025年，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建成，科技成果的扩散、流动、共享、应用更加顺畅。 新闻动车组，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全面联通。世界第一跨境钢箱梁悬索桥跨越珠江，江苏宿迁开出首例反恐罚单，快递公司不查验包裹被罚款150,000，请听报道。 截至9月25号，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已连通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全国88%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接入系统，超过7200家定点医疗机构可以跨省直接结算。利好政策主要惠及四类人群，包括异地安置退休、长期居住、常住工作以及异地转诊的百姓。但应强调的是，这不意味着医保实现了全国漫游。人社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严清辉， 确实在本地看不了，需要转外就医，也要呢按照转诊的规定提出转诊申请，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促进有序就医。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昨天早上9:08，世界第一跨境钢箱梁悬索桥虎门二桥泥洲水道桥主缆基准锁骨从东莞出发，历时3个小时架设后成功跨越珠江，与广州海鸥岛岸西锚定顺利对接。虎门二桥是连接珠三角东西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建成后全长近13公里。为了保证工程120年的使用寿命，该桥建设者创新研制抗拉强度高于国际同等水平的国产1960兆帕钢丝，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大规模运用该等级钢丝。虎门二桥副总工程师谢荣， 我们一下迈了2个档次啊，而且实现了全国产化的这么一个水平，我们叫它为中国心。 央广记者郭翔宇，广东广州报道。 沭阳县治安大队民警钟兆杰介绍，这家快递企业被处罚源于今年8月沭阳警方侦破的一起贩毒案件。 犯罪嫌疑人呢，他通过一家快递公司的3个下属网点寄毒品，就把包装在娃娃里面嘛，然后寄了大概有100多单。我们通过调这个面单还有这个现场视频监控啊，快递公司呢并没有对快递的包裹进行开箱查验，也没有对犯罪嫌疑人寄快递的人进行实名登记。 9月25号，宿迁市邮政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相关规定，对该快递企业作出罚款150,000元的行政处罚。央广记者杨博宇北京报道。 10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并讲话。 人社部、财政部近日共同印发《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适当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逐步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90%。 由中宣部、全国妇联等4部门共同主办的“圆梦中国人全国百姓宣讲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第8期全国社区工作者培训班25号在湖北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 第4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选拔赛日前在北京举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钟成，主播志鹏、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